第十四集， 身后快门的声音还在响个不停。孟昭回忆起自己16岁那年，孟祥宇一审被判15年，自己和孟若书从法庭出来的那一刻，对准他们的那些黑洞洞的摄像头和激进聒噪的快门声。当时的孟昭也是这样，他脱下自己的外套蒙着孟若书的脸，他挡下了记者的拍照，带着孟若书快步地挤出人群。他永远忘不掉孟若书当时惊恐的表情和畏缩的肢体，犹如一只受惊的小动物。孟昭嗤笑一声， 这些人的嘴脸这么多年来还真是一点都没有变过。 就在这时，有人快步跑了过来。 孟队，徐局长，你发布会议结束立刻去找他。 知道了。 孟昭答应着走到了徐局的办公室里。 徐局。 徐局看着他，先是沉默片刻，然后才开口说， 从现在开始案子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。 虽然知道这场发布会之后自己一定会受到惩罚，但是孟昭没想到徐局会立刻让自己停职。他竭力让自己保持着冷静。 徐局，你应该知道，如果现在停我的职，那就相当于遂了某些人的愿。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。 明不明智不是你说了算，有些事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现在你只管听我的，暂时不要管这个案子了。接下来的事情我会想办法。 我还有一个问题，我打人这件事都有谁知道？由于案件特殊，我们一直都限制了那两个暗龙管理者和律师的会见。那这件事是怎么传出去的？为什么这个记者会掌握这么详细的信息？ 多余的事你暂时先不要想了，让你停职你就照做，回家反思几天。 见徐局已经没有要改变决定的意思，孟昭问， 那我什么时候回来？ 等通知。你停职期间就由于副局长暂代专案组副组长一职，任斌配合他负责具体的侦破工作。 知道了。 走出徐局的办公室，下了楼梯，又走出市局的大厅，孟昭回头看了一眼墙上高悬的警徽，心脏的某处位置像是被挖走了一块，空落落的。到此刻，孟昭才真正为自己的冲动和无能感到了愧疚。 如果当时没有那么冲动，是不是就不会受人把柄走到如今这一步？ 他继而又想到了陆时琛。 如果那天不是他把我拦下来了，现在是不是会承受比停职更加无法挽回的后果呢？ 客厅内，陆时琛坐在沙发上，对面坐着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。 啊，老人家，你有他的照片吗？ 照片啊，我这里也没有。我们那时候照相哪像现在这么容易呀？ 啊，那麻烦您帮我看看这张照片。 陆时琛递上一张祝文秀的照片。 您看，是他吗？ 老人接过照片，戴上老花镜仔细地看了看，然后很肯定地摇头说， 不是，即使年龄再大，脸的轮廓也不会变，差距太大了。 那您知道还有谁跟他比较熟吗？或者哪里可以留存他的照片？ 这个我得好好回忆一下啊。 这时陆时琛的手机震起来，来电是一个陌生号码。 哦，抱歉，我接个电话。哎，你好。 喂，陆顾问吗？我是市局的程韵，就是昭哥的同事。 我知道，怎么了？ 昭哥现在跟您在一起吗？ 没有啊，我在外地出差呢，这个时间他不是应该在市局吗？ 哎呀，他被停职的事情您不知道啊。是昨天发布会现场出了事儿，徐局就立刻停了孟队的职。那孟队离开市局之后，我们就联系不上他了。 什么时候的事情？ 昨天下午。 昨天下午，那就是已经过去了一夜了。 我 再打电话问问小叔吧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陆顾问，打扰您了。 挂断电话，陆时琛立刻在网络上搜索了关于昨天发布会的新闻。网络上关于这件事情的讨论已经沸沸扬扬，形成了巨大的舆论漩涡，各种媒体的文章铺天盖地，纷纷从各个角度来评论这件事儿。 暗龙，满足禽兽欲望的贪欲之地，谁来救救那些受伤的女孩？ 殴打犯罪嫌疑人究竟是在执行正义还是滥用暴力？ 以暴制暴，作为警察是否考虑过五岁小女孩的处境？ 网友也自动划分为几派阵营，各执一词。 打得好，怎么没打死那个畜生？ 如果你们家人遭遇了这种事，你们能忍住吗？ 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当时如果把那个嫌疑人打死了，关键证人没了，案子还怎么进展下去？一群没脑子的货。 记者说的没错呀，程序不正义怎么保证结果正义？刑讯逼供一直也是公安机关的优良传统，多少冤假错案就是这么搞出来的。 听说这个警察已经被停职了，具体怎么回事还是看调查结果。 看了发布会直播，这警察长得好帅呀，还这么有正义感。我站警察。 被质疑之后的第一反应是带小女孩离开现场，跟那些只顾着瞎拍的记者一比，高下立现。 陆时琛粗略地扫了一遍，然后他收起手机，又走回到那个老人的面前。老人已经拿出了一个巴掌大小的通讯录。 我想起来了几个比较跟他熟的人，这样吧，我把他们的联系方式给你。 老人家，谢谢您。 陆时琛将号码记下来，道了谢，然后离开了老人的家里。傍晚下班，程韵叫上孟若书一起去了一趟孟昭的家。屋里没人。 小叔，怎么办啊？你说昭哥不会出什么事吧？ 不至于啊，我哥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，我了解他，他不至于被这种事情击垮。 忽然他听到叮的一声，身后的电梯响了。程韵下意识地朝电梯的方向看过去，在看清来人之后，他惊讶地说： 啊，陆顾问，时琛哥，您不是在外地出差吗？你怎么也过来了？ 陆时琛看了看他们身后紧闭的那扇房门说： 孟昭还是不在？ 一直不在，电话也关机了。昭哥到底会去哪儿啊？ 他从什么时候消失的？ 昨天下午，他把陆总送到我这里，跟我爸说了几句话，因为我们全家都在看那场发布会，我爸很担心他，还跟他聊了几句，但我看他的状态还可以啊，看上去不像是会出事的样子，我觉得他可能去了墓园。 墓园？ 嗯，我记得我爸出事那会儿，我哥还在上高中，每到周末他都会去墓园。我姑姑走后，我哥遇到事情就会到墓园待一阵子。嗨，别太担心了，我哥这个人遇事不喜欢跟别人倾诉，就喜欢一个人待着，不会出事的。 听到孟若书这么说，程韵才稍稍地松了一口气。陆时琛问： 若书，墓园地址在哪儿？ 我在地图上搜给你看。哎，时琛哥，你要过去吗？ 嗯，我现在过去。 哎，陆顾问，你看网上那些文章没？ 在孟若书搜索墓园地址的时候，程韵也拿出手机搜索了几篇文章，递给陆时琛看。 陆顾问，你看这些大 V 明显就是在带节奏，骂得最狠的就是那个提问记者所在的媒体，几乎把昭哥说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，而且评论区跟他们持相反意见的都被删了，你看有些删不过来还开了筛选评论的功能。 嗯，这个时候敢公然跳出来引导视线，恐怕不只是替人卖命这么简单 啊！ 专案组其他人现在是什么反应？ 哎呀，大家当然都为昭哥抱不平了。昭哥一直都是支队的主心骨啊，他一走，专案组成员的心都散了。虽然说于副局长的能力也很强，但是他早就不是一线刑警了，对这案子的了解也不如昭哥透彻，而且他还有很多其他事情要忙，根本就没办法全身心投入到这个案子上。那至于斌哥，虽然徐局让他辅助于副局长负责侦破工作， 但是大家都知道的，他的领导能力远不如孟队。那陆顾问，朝哥被停了职，你还会来帮专案组吗？ 不会。 陆时琛说得很直接。孟若书这个时候递过手机说， 喏，时琛哥，墓园地址。 好，知道了，那我先去墓园了，你们回去吧。 哎，陆顾问，麻烦你见到孟队之后替我转告他，如果他有需要什么帮忙的尽管开口，我小周还有专案组其他人一定会尽全力帮他的。 知道了。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